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和您在经典老歌中重回旧日美好时光。首先来听一首《我有一帘幽梦》，这首歌由歌手许茹芸演唱，是1996年的台湾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的片头曲。许茹芸能树立起自己的名气，依靠的是她优美的声线、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。她对歌曲内涵的理解，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，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。最让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、虚无缥缈的气声，的确是有她的独到之美。继续来听老歌黄品源的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

日由李克勤演唱，1992年推出。在进入歌坛之后，凭借这首旋律欢快、积极励志的《红日》，李克勤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心。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，《红日》的歌词激昂上进，充满激励人心的力量，曾陪伴无数人走过了峥嵘岁月。你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，我是云云。稍后下一时段，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。

泪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你巨路上烟雨梦，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，终于两人行满空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是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，1993年推出。凭借着亲切朴实的嗓音，周华健成功的演绎了这首歌，也让他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超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？生为欢有几何，春去春回了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变成你心海。春去春回了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变成你心海。 空感海天成一色、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愁，成聚成为了爱，或许我会再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刻下你心爱，成聚成为了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画下你心海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画下你心海。 这首《花心》表达了对花所代表的青春的留恋、珍惜和爱慕。懵懂的青春是一种难忘的记忆。继续来听叶倩文《潇洒走一回》。这时段的青年雀歌也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云云，用这首顺流逆流作为这时段的结束曲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吧。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，只知道

正宵，找一个字代替。从邰正宵的成名曲《999朵玫瑰》开始，抒情成了邰正宵被人所熟知的风格，而在他的内心更偏爱的则是摇滚风格。两者结合而成的抒情摇滚，从他的早期开始一直贯穿到现在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的老歌《真的还是假的》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提醒我的错命运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Everybody's got something

蔡琴的嗓音低回婉转，醇厚沉稳，很有感染力。她波澜不惊的歌声就像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的语言，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，一种优雅的感伤。继续来听王心凌的老歌《灰姑娘的眼泪》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，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，还记得他吗？是由歌手阿牛演唱的，由他自己作词作曲。阿牛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任贤齐的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就是由他创作的。阿牛出生于马来西亚，